冷的夜晚。 Come on, here we go。 每颗心上某一个地方，总有个记忆会聚散。每个声音某一个地方，总有着最深的思量。这个世界万千的变幻，爱把有情的人分两端。到灵犀的方向，哪怕不能够朝夕相伴。城里的月光把梦照亮，轻柔温暖他心房。看透了人间聚散，能不能多点快乐片段。

首歌，为了明天的你，请告诉我怎么做让你感动。让我再唱一首歌，忘掉最初说过的话，让我和你再梦一场。到底为什么一句话不说，美妙的旋律能唱到永远，一天一天唱不停，一年一年的等待，相信用我的真心换你的笑容。让我再唱一首歌，让我再唱一首歌，让我再唱一首歌给你。心中秘密，一举一动的眼神，一生一世的体味，曾经唱过的歌怎能遗忘，那是你我昨天的旋律。让我再唱一首歌，为了明天的你，请告诉我怎么做让你感动。让我再唱一首歌，忘掉最初说过的话，让我和你再梦一场。 让我再唱一首歌， 再唱一首歌， 你的我，你爱我。 寞，伪装自己，掩藏着失落。要什么？爱让我们告别孤单，茫然失措不是我要的。我要什么？海誓山盟，我们都不必说，牵一个手，哼着歌，在路上自由自在享受每一刻。别在意我深爱不用承诺，大声地说。 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声音是雨伞美丽了城市的风景，留不住身边匆忙的爱情。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给我一片晴空，一生平宁。谁能用爱烘干我这颗潮湿的心，给我一声问候，一点温情。谁能用心感受我这份滴水的痴情，给我一片晴空，一生平宁。

上的字典，未来在口袋里面，小芳唱伤心的歌，阿明不停地抽烟，才刚开始的初恋，动不动就说永远，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我们想离开了起点，只能用力跑向前，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那年我们十七岁，爱情是我的一切，朋友就是全世界，不懂什么叫明天。那年我们十七岁，笑那么直接狂野，泪流得不知不觉，那是我最美丽的夏天。我早该知道，永远不变的只有改变，总是以为时间会一直停在那一年夏天，现实让我们不得不做些改变，我们想离开了起点，只能用力跑向前，却来不及向青春说再见。那年我们十七岁，爱情是我的一切，朋友就是全世界，不懂什么叫明天。从前在心里面的里面，永远停在那年的海边， 经典调频北京 FM 九六九电台，随时随地听经典。 我是天空五买创始人齐福志。天空五买拥有怎样的未来？我们的所有产品均严格按照国家三包规定，从生产到使用过程中没有二次污染，真正从源头治理雾霾，保护空气，从你我做起，天空五买才有未来。 呵呵，吸引我的不是钻石，也不是花瓣。

人们说的天空蓝，是我记忆中那团白云背后的蓝天。我望向你的脸，却只能看见一片虚无。是不是上帝在我眼前遮住了脸，忘了掀开？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眼前、哦哦哦、你是我的眼，带我领略四季的变化。你是我的眼，带我穿越拥挤的人潮。你是我的眼，带我阅读浩瀚的书，因为你是我的眼，让我看见这世界就在我眼前，就在我眼前、哦、 好想对你

次相依，我苦恋着你。 年底了，家家户户开始准备年货了，辣味自然是必不可少的。你记忆里那些熟悉的辣味还在吗？有辣味才有年味儿。在家乡迎接新年最好的美食莫过于那条油滋滋让人垂涎欲滴的腊肉了。辣味是盐的味道，山的味道，风的味道，阳光的味道，也是时间的味道，更是家乡的味道。今天九六九，我是亚威。总以为年味渐渐的变淡，其实是我们的步伐太快，来不及等感情发酵，才让时间模糊了那些温暖的记忆。 长嘶剑气如霜，心 河水茫茫，二十年中横间谁能相抗，恨与狂长刀所向，多少手足忠魂埋骨他乡，可惜白死保家国，人叹息更与血泪满眶，大地难取人被亡，人被亡草青黄尘飞扬，我愿守土不开疆，堂堂中国要当四方，来后 我们奋斗，是个激昂，高举着壮烈国。

必不信你知道，曾经失的已失，愿一天心中再重蹈。曾经的一个你，曾经的一个我，曾经的相处过，回忆中的你笑，回忆中的你说，回忆中爱哭的我。 今天欢庆中秋节，悠然念记往日甜，忆起当天初相见，顿然便觉两情牵。只信跟他编写的故事，仿似永远难于片段。轻轻的一吻，温馨的拥抱，但愿热情未变。烛光灯映中秋节，默然共对诀别前，心中真挚祝福你，二人热吻眼里边，只信跟他一起的快乐，可以永远留下信念。悲伤的一笑，将心交给你，但愿回来未变。收起相思的花串，望眼泪已

牵引你的梦。不知不觉，这城市的历史已记取了你的笑容。红红心中，蓝蓝的天，是个生命的开始。 这里是 FM 九六九，经典生生不息，此刻为你相伴。